飞剑天朱亮就感觉到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，升不上高去。哎呀，朱亮一想，该着我要倒霉，今天我还要把这条老命葬送在此不成。到了十六个照面，白玉瑞就拿出绝招来了，风僧醉菩提灵功交给他的辉光返照绝命三刀，抓抓抓，朱亮一个没准就扑这一刀，把朱亮的帽子给削掉了，光剩个圈在脑袋上扣着。古人术法包金，那头发呀都拢在头顶上，拿头绳一系，帽子扣在上面。他这玩害事，这一刀连帽子再法准整个给剃掉了，朱亮就难看劲儿就甭提了。脑袋上除了个帽圈之外，就是散发长短不齐呀、啊、简直像个活鬼，把朱亮吓得缩脖子跳出圈外。哎呦，用手一摸，所幸者这一刀啊高了点，刀刃稍微往下一压，脑瓜盖被人家掀起去了。朱亮多半吃过这亏，腾一下这脸就红了。三是陈团陈东波在后边给关帝廖镇，他一看也吃了一惊，没想到朱亮能打不过白玉瑞，这个家伙还有点不服劲儿呢，晃着金漆盘刚想上来。事情也凑巧，在葵花岗的东镇口马挂銮铃所响，来了一支骑兵，尘头大起，旌旗飘摆，在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绿罗袍，胯下黄金马，手中擎着三股托天叉，后边的骑兵衣裳是长枪大戟，各置弓箭，像旋风一样盖地而来。风卷旗号看得清楚，是大宋朝的官兵。陈东波吓得一缩脖子，冲着这几个人一使眼色，何字并肩字风紧扯乎，意思是说对咱们不利，快走。紫面金刚王胜、白莲花燕峰、朱亮一看可不是，心说我们上当了，蒋平事先有所防备，这调来大批军队，就我们四个人人单势孤，这亏我们可不能吃，而且要遇什么硬敌白玉瑞，干脆见好就收。四个人一打呼哨跳出圈外，是转身便走。三侠五义小五义各位英雄追杀了一阵，也没得着什么，眼看着他们败回青松狼牙涧八宝巅峰，蒋平恐怕深入在吃了亏，因此吩咐一声收兵。等回来啊，这支军队也进了葵花岗了，一看领兵带队的那位大将非是旁人，正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手下的副将，名叫李勇。李勇有个绰号叫神叉无敌将，因为他也跟忠雄也学过能耐，也使一条大叉，在冲锋陷阵这方面很有名望，蒋四爷认识他。这时候李勇也从马上跳下来，过来跟官人们见礼。四爷就问呢：“李将军，您这从哪来？”“哎呦，四老爷，